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23集，惠莲。萧池也已经到了莫三川，靠回言部、游说三部，皆以护士之盟，准备共击阿穆尔。阿穆尔的先锋胡和鲁、大将哈森皆已阵亡，他此刻就是困兽，想解围，杀掉敦州守备军最方便。谭台虎没心机，随口说：“ 那还能是谁？总不能是咱们中国自己人吧？” 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余晓在心里百转千回，没敢接话。要说中国无派系，那不可能。最早沈泽川在磁州，周贵手底下的幕僚就为此有过冲突。到如今，任职中博要务的官员无非两种：一是中博本地的官，这些人是沈泽川提拔；二是大周旧臣，这些人是投奔沈泽川来的。他们虽然跟六州官平起平坐，但大伙儿私交不同，追随府君的目的不同，中间有界限。于小在师从曾玉，曾玉还是内阁重臣，他到中博来劝和，最终没走，这是私心想追随府君。沈泽川厚待他，给了他巡查重任，他行走六州督察政务，难免要与人摩擦，然而这还没有到相互压斗的地步，因为他不主理一州政务，手里没兵，又直属沈泽川，沈泽川随时都能罢掉他。真正打破平衡的是王宪，王宪一个贬谪出都的罪官，却能直接管辖六州经济要务，他在茶州可是把罗默刻得死死的。沈泽川问谭太虎：“ 总说细作，人抓到了吗？”“ 啊，昨夜兵荒马乱的。” 谭太虎回头看远处的队伍：“ 这会儿还没清点完，夫君，这次缴获的火铳都是坏的。” 沈泽川才得知此事，眉间微皱，反问道：“ 坏的？” 乔天涯侧身到沈泽川身前，低声提醒：“ 樊州翼王的那批火铳，总共135支。 大周八大营里，只有春泉营配备火铳。当初萧池也想要，都得借着跟李建恒的关系，才能拿到手里把玩。他受兵部限制，就连工部都没有他的图纸，所以流出很难。沈泽川在锦衣卫里也没能搞到。铜火铳数量稀少，除去在军备库里坏掉的，一共也不到200支。”沈泽川沉声说：“ 你查过了编号？” 乔天涯颔首：“ 嗯，少博带来的150支火铳，跟霍凌云上交的火铳是同号。” 难怪是坏的，真正的火铳早就流到了沈泽川手中。沈泽川微怔，他反应极快：“ 兵部收藏火铳图纸，还有春泉营军备库的钥匙，若是陈真换掉的，他就不会再交给邵成璧，邵成璧也出不了兵。” 他看向乔天涯，眨眼间想到了许多。 邵成璧知道这批火铳被换掉了，他执意出兵前来送死，是因为 时机。沈泽川想要兵入去都，得有个时机。 太傅要我隐于锦衣卫等待府君。 乔天涯眼眸漆黑， 在给府君的卖身契里，既没有写姓氏，也没有写籍贯， 齐慧莲只写了松月二字。 那除我以外， 乔天涯定定地说， 是不是还有个封权？ 雨滴啪嗒地掉在了沈德川的眉眼间，劲风顿时扫荡而来，营地内的烟雾被剿灭了，暴雨在顷刻间如注，飞身躲开场衣，替沈泽川挡雨。 若是有一日你我丧于中途，今日这个安排便是他的保命杀招。 齐慧莲抱腿坐在檐下，看暴雨淋漓，放下空落的酒葫芦，对身边浑然不觉的纪刚咧嘴一笑：“ 你送他养山血， 我送他弑君刀。 雨珠敲打着营帐，炉子上煮着沸腾的茶水，沈泽川已经换了衣裳，坐在椅中问吉刚： 师父认得风泉吗？ 认得。 吉刚端着茶碗看了眼边上的乔天涯， 但确实不知道他是少成璧的儿子，更不知道少成璧就在昭罪寺门口卖包子。最早太傅说要办此事的时候，只说风泉是个暗桩。 他竟然是少成璧的儿子，又怎么会变成慕如的弟弟？ 吉刚含着茶水半晌后咽下去。 你还记得咱们进昭罪寺那晚，太傅说东宫僚属死伤无数，我当时就猜想，既然太傅能装疯残喘，那太子一派总还有几个落网之鱼能活了下来。后来我问太傅，太傅不肯讲，直到有一日我跟宫里每月来发放粮食的太监闲话，听说楚王李建恒喜好美人，在地方挖空心思搜罗美人。 吉刚把此事当作笑谈告诉齐慧莲。几个月后，李建恒在晋城的庄子就把慕如送到了曲都。 我跟锦衣卫打听说，慕如从小被养在庄子里受人调教，跟弟弟五六年都见不了一回。风泉能跟着他入都，是因为老家的宅子给烧掉了，他没有去处，只能投奔姐姐。 吉刚割下茶碗正色道： 我信以为真，你在曲都也瞧见了，那慕如是真把他当成了弟弟，这谁能瞧出是假的？ 慕如到了曲都，李建恒还没有来得及收，就被小福子借机献给了潘如贵。慕如很受潘如贵的宠，风泉因此颇得潘如贵青眼，但他那会儿还不是潘如贵的孙子，因为潘如贵身边有个小福子。 咸德八年端午节前夕，太傅设计杀小福子，这事儿你知道。我以为太傅只是想让你出四，谁知半路杀出个萧迟也。 沈泽川想到这里，突然想起他刚出昭罪寺不久，还在锦衣卫养大象的时候，萧迟也来堵他要扳指，怀疑他在李建恒身边安插了人。天纵奇才，齐慧莲是这么夸萧迟爷的。因为他嗅觉太灵敏，仅凭对李建恒的了解就觉察到有人在教唆李建恒争强慕如。然而萧迟爷也没有想到，李建恒身边的人根本不是沈泽川安排的，他跟沈泽川较劲只能扑场空。但齐慧莲半点痕迹都没露，萧迟爷这番敏锐着实惊人。 风泉送进去，太傅就再也没提过了。 帐顶有雨打声，帐内略显寂静。姚文玉膝上握着虎奴，并不冷。他打破沉默说： 倘若是他，倘若是少风泉，那少成璧何必带着火铳来？ 沈泽川左手撑手，在暖和的帐内思绪流畅。 火铳被换给樊州土匪的事情，少成璧知道，他明白这批火铳用不了，可他还是带来了。 少成璧前来赴死，是为了给沈泽川一个能攻打丹城的理由。他有千百种办法，唯独不需要火铳来画蛇添足。除非这批火铳根本不是拿来用的。一直养身在椅子里的乔天涯骤然作证，他沉默须臾： 少博士想告诉府君谁是蝎子。 火铳是中伯蝎子给翼王的，而中伯蝎子正是从去都蝎子这里得到的。陈真虽然能调动火铳，还掌握图纸，但奇怪的是他竟然对春泉营火铳丢失一事毫不知情。 既能眼观六路，又能耳听八方的，非宦官莫属。 沈泽川陷入了一种 奇怪的感觉。他有些清晰的事情开始变得模糊，而模糊的事情却开始变得清晰。 陆广白告诉我，替换边郡军粮的就是监军太监迎喜。 那么福满就是个替死鬼，薛延清则是个挡箭牌。 这把刀， 沈德川眉间微皱， 有些捉摸不透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